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0，属于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书店之夜今天闭幕；北京16个区域禁停共享单车，51个轨道车站试点电子围栏；双减落地，补习热度不减，需求旺盛，导致乱象丛生。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分会场北京书店之夜暨与书籍串游记闭幕活动今天在前门书香事业举办。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重要文化品牌活动，北京书店之夜致力于连通实体书店与夜间经济模式。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书店之夜结合中信书店市级品牌与书籍串游记，从9月19号到21号为公众带来了一场文艺演出、三场现代视觉艺术展、14场图书主题分享，以及70多家书店、图书、文创品牌参与的文化创意市集。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市交通委今天下午在东城区举行了牵手文明绿色同行2021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第二场主题活动。具体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情况吧。 今天的宣传活动主题呢是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文明骑行、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活动现场呢首次发布了文明里边礼让看我的主题曲。交通一线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方秋子呢则向市民朋友发出文明绿色出行的倡议。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联合清华大学发布了专项研究结果。那么在对全国45个城市的街道步行设施改善情况的10项评价指标当中呢，北京市的总分呢是排名第一。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这个隔离设施、步道的铺装、非机动车道路的道路权这个划分等单项指标当中呢，北京市呢也是名列前茅。主持人， 好。那么本市在优化慢行系统建设、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目前本市呢已经全面实施了2环路的慢行系统建设，年底前呢还要开工建设自行车专用路的东拓工程，开展这个京藏高速公路的辅路慢行廊道的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霍营公园还有东小口森林公园等地呢要建设42公里的骑行绿道，同时呢还要启动望京公园的连续智慧闭环的休闲步道建设，全面打造景美路畅的慢行出行环境，鼓励和支持市民呢更多的采用步行加自行车骑行的这种出行方式。另外呢这个本市进一步明确了这个环路等道路范围内除了停放区外共享单车禁停的原则，并将54大街等首都功能核心区的16个重点区域呢划分为共享单车禁止停放的区域，将中心城区51个重点轨道交通的车站纳入新增的电子围栏试点。目前呢已经完成规划建设方案并建成了6处，其他站点的年底前呢要全都建成。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谢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为了推动双减政策落地，国家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下发多份文件正本清源，其中包括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1对1、1对多等学科类培训等。但记者调查发现，虽有明确规定，但培训机构暗度陈仓的现象仍然存在，其原因何在？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土壤？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于川子的调查报道。